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2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3，北京小雨，13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9大报告系列解读，伟大变革播出，发展成果惠民生，怎么扶贫怎么小康。 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相关负责同志介绍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党的对外交往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今年我国经济总量将超过80万亿元，北京市四套班子今年底将启动搬迁。 公开透明创新，从党的19大看更加开放自信的中国。 19大报告首提乡村振兴战略，提振10000农民信心。 东北老工业基地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焕发新生机。 19大报告精神进军营，引发官兵学习热潮。 港澳主流媒体纷纷聚焦19大，对19大报告作出高度评价。 以下是详细内容。 我是大会现场直播的观察员王健，报告蕴含哪些重大的思想？ 我是时政记者马闯，这些重大理论经历了怎样的演进？ 我是上会记者张绵绵，理论到实践如何发展创新？ 层层深入，步步推进， 我们一起为您解读19大报告， 解读伟大变革。 发展成果惠民生，怎么扶贫怎么小康？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在大会堂听完了3个多小时、3万多字的19大报告后，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总书记一共提到了人民203次。人民两字不仅高频率地出现在报告里，也一直贯穿在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中。 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美好生活就是渴望幸福，并且为了幸福而奋斗。在中国，以幸福命名的道路、街巷、社区、村落有近1000个。幸福这个词承载了太多国人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期望，而我们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得满足人民的这种期望。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障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决定了我们党任何工作的得与失都要回到人民这个原点和初心。成绩要用人民的获得感来衡量，差距要用人民的幸福感来弥补，历史要用人民的安全感来写就。 王健说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源于古籍尚书，以人民为中心才是今日中国之方略。民生人民的生计，跟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采访的路上，总能听到他对贫困生计的认识。 我还不到16岁，就从北京来到了陕西省北部的一个小村庄当农民，一干就是7年。那个时候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的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工作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也最多。 快过2013年元旦的时候，总书记刚刚就任1个多月，他希望去河北扶贫看看那里的扶贫工作。临行前他再三叮嘱，不安排不准备看真贫。 来的地方不多，但是我想看到啊，我们现在真正的山村，像老陶你们这样的现在都是怎么过日子的？那你们平常都吃什么呢？ 踩着泥，淋着雨，冒着雪，总书记的扶贫调研路真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在2013年的年底，他去湖南湘西18洞村考察调研，盘山公路上走了几小时，又翻了几座山。村里一位苗族大妈因为家里没有电视，不认识总书记，总书记就跟他说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正是在那里，他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后来在2016年的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又再次提到18洞村。 打赢脱贫攻坚战根本方法在于精准，这是我在2013年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的精准扶贫，否则就是手榴弹炸跳走，啊，不解决问题，看起来热热闹闹，啊，你没有点到穴位上。 用点穴法精准扶贫，少数民族一个不能少，贫困群众一个不能少，革命老区也一个都不能少。正像总书记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说的那样， 我们吹响了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号角，全党全国要落力同心，着力补齐这块短板，确保农村所有贫困人口如期摆脱贫困，对所有困难群众我们都要关爱，让他们从内心感受到温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只是第一步。今年的726讲话上，习近平总书记连用了8个更字描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这就是我们13亿人的幸福梦。 马场说的没错，怎么扶贫攻坚，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民生，也是这几天代表们最为关切的话题。新疆代表米日孤里艾克米汉、云南代表李秀玲、广西代表黄树新都表示，党就是要为老百姓多做好事儿，要让13亿人有更多的获得感。吉林代表巴音朝鲁、江西代表曹淑敏、贵州代表周建坤说， 人民想什么，党和政府应该是干什么，以幸福美好为奋斗目标啊，解决好我们保障和改善民生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人民的幸福感前所未有，自信心和自豪感前所未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前所未有。 在农村，我们现在已经建了近3000个脱贫攻坚的讲习所，扶贫和扶志要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根子上来帮助他。 今年我国将在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全年1100万的新增城镇就业目标即将提前完成，发展成果惠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党的19大新闻中心昨天举行记者招待会，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义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冉万祥、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业洲介绍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党的对外交往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央广记者王凯、冯硕报道。 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义炯介绍，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团结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各团体、各界人士的政治联盟。在回答央广记者关于执政60多年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如此重视统一战线的问题时，张义炯表示， 我们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统一战线的这个法宝作用，中国人民富起来，那么中国人民要强起来，实现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样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的、全面的、更好的发挥这个法宝作用。 在回答外国记者关于中朝关系、两党关系是否弱化的问题时，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表示， 中朝啊是近邻，我们两国间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中朝两党之间的交流啊，对于两国关系发展来说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双方之间什么时候在什么层级上开展人员交往，这个要看双方的需要和双方的方便。 有媒体提问，少数国家一直持续邀请达赖喇嘛访问，中国未来会否采取新的反对措施？对此，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义炯表示， 世界上没有一个合法政府承认达赖西藏集团，在国际上不可能有任何国家分裂自己国家、颠覆自己政权的一个人在世界窜访，得到对方政府的接待而不反对不抗议的。我希望世界各国政府谨言慎行，要充分考虑以中国的友谊对中国主权的尊重。 昨天在19大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透露，今年我国经济总量将超过80万亿。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方面，今年年底北京市4套班子将启动搬迁。央广记者柴华、刘一晨报道。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预计，今年经济增长将好于预期。 五年中间的增长20几万亿，平均每年都是增长4万多亿、5万多亿，今年有可能会增长超过6万亿以上，这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那是非常不容易的。经济的增长幅度虽然由高速增长已经平稳地过渡到我们中高速增长，但是它的经济增长的绝对量每年都比上一年的有比较大的这种发展。 何立峰表示，几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交通、产业升级和转移、民生三大重点领域率先突破方面取得了进展，成果超出预期。今年年底北京市四套班子将启动搬迁， 这就会给整个社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大的步伐。所以对今后严控新增非首都功能、有序的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存量，将会更加有力、有序、有效地向前推进。 各位听众，十九大新闻中心今天上午10点将举行记者招待会，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计生委负责同志将介绍满足人民新期待、保障改善民生有关情况，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将现场直播，欢迎收听。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特稿，公开透明创新，从党的十九大看更加开放自信的中国。文章说，首次开设党代表通道，首次开通微信公众号，按计划举办6场记者招待会和8场集体采访，34个代表团面向媒体开放。通过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成熟自信的政党，看到了更加开放进步的中国。开放源于自信，自信促进开放。十九大开放姿态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气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给10万农民提振了信心。央广记者杜新萌报道。 在不少文学作品、影视创作中，老农民的形象深入人心，但在十九大代表江西省安邑县种粮大户林记核心中，吸引新农民、小农民来干农业才是事半功倍。 大量的培养年轻的80后、90后，让他专业能做专业事，这样呢就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像我们公司去年邓年的在我们公司是平均拿到14.7万，不担心以后没有人邓年，培养年轻人专业的做专业事。 十九大报告对于新时代的三农队伍提出了9个字的要求：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期待进一步打通从实验室到应用单位和农民的最后一公里。十九大代表魏玲玲愿意做这个懂农业、爱农村的人， 让农民看到科技成果能够给他带来的这种收入的增加，反而呢让他们变被动为主动的主动来找这个成果的转化和推动。我就感觉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科研人员的春天就又来了，然后能够一边在做这种研究的工作，然后一边做转化呢，会有更多的舞台。 报告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同时，也在寻求农业发展的新突破。十九大代表华西村党委书记吴贤恩说，基层要做好改革文章。 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基层干部好操作，而老百姓呢也听得懂。像我们华西走的是共同富裕道路，要不断的壮大集体经济，我们就更有信心去发展我们的集体经济。在今后的5年当中，我们就是要回到总书记报告要求，进一步的来细化，真正做到全面实现小康还要高水平。 随着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正在拥抱新的产业结构，焕发新的发展生机。请听央广记者刘一晨的报道。 在十九大吉林代表团开放日上，18届中央候补委员、吉林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高广斌表示，吉林过去汽车业的一枝独秀已经被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工业打破，现代农业潜力巨大。 现代农业出现了很多新的亮点，我们的农产品加工业包括现代食品工业，全省的规模已经超过了汽车产业，而且未来的潜力非常大，过去汽车是一业独大。 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陆浩表示， 旅游、养老、健康、体育文化产业的总需求增长， 龙江靠自己22万平方公里森林的积累，5万平方公里湿地的宝贵资源积累，在融合发展方面可以为全国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过去东北地区营商环境差，民营经济疲弱，辽宁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李炼红表示，今年以来沈阳市投资过1亿元的项目总投资就已经达到了8011亿元，得益于900多项改善营商环境的相关举措。 沈阳的这个振兴发展突破点在哪里？我们感觉到云山反起，所以我们全力推动这种既亲近又清纯的政商关系的构建，打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全面对标国际标准，让企业家感受到在沈阳他们有足够的阳光，有充足的雨露，有适宜的土壤。 今年上半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经济增速分别为2.1%、6.5%和6.3%，顶住了下行压力，呈现出稳中有进的向上势头，彰显着最困难的日子正在过去。 近年来，辽宁省大连市在提振经济、加快转型升级方面不断突破。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谭作军昨天做客中央台，畅谈大连振兴发展新举措。央广记者田彤、张四清、周一帆报道。 大连的地理位置与历史积淀让这座城市在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中承担重要角色。大连市委书记谭作军介绍， 我们希望呢，把大连的发展放在辽宁和全国的发展大局中去谋划，能积极的、能率先的取得振兴发展的这个成效。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今年我们全面落实大连的3区一降一补的任务。同时的话呢，像我们在推进国企改革方面，制定了大连具体的相应的实施方案，企业的运营功能也在改变，改组了我们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进行试点。 地理位置是大连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软环境建设同样助力地区经济发展。谭作军说，总书记高度关注东北地区营商环境，大连将形成上下联动的组织构架和工作格局。 我们取消了1626项行政审批事项，我们的行政职权从5684项精简为3031项。现在的话呢，我们还在研究进一步进行精简。同时的话呢，像我们的商事登记制度，我们全面启动了5证合一的这样的改革。下一步的话呢，我们更要对照国际的一流的这个标准，聚焦相应的主要领域呢，一个一个的找差距，一个一个的进行的改善，打造出我们规范有序、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政府服务环境。 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程连元今天中午1点做客中央台，介绍昆明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拿出哪些新举措助力未来发展。欢迎收听。 每天打开一名党代表的微信群、朋友圈，感受他们会上会下全呼吸。党代表四地朋友圈， 劳模群里的劳模。 我们有两个群，一个是劳模群，里面有他在劳模的群里是正好把你是正式劳模。 一同进京的安徽团19大党代表杨苗苗由衷感慨，徐启京这个总书记眼里状元级的技术工人，走到哪儿都在工作，不愧是阳台上的发明家。 大家好，我叫徐启京，是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苏州供电公司输电带电班副班长。我的日常工作， 19大开幕会前，在首次开设的党代表通道上，徐启京作为大国工匠的代表接受媒体采访，朋友圈里又一次沸腾了。 徐师傅，你是我们中国工人的优秀代表。 徐师傅，刚才新闻联播看到你了，好亲切、 这是给我点赞的，永远是认识和永远是不认识的。 启京工作室成员李德波对师傅能获得今天的荣誉深有感触。 包括徐师傅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有一个词儿叫钉钉子嘛，可能我们在工作中会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呢，徐师傅就把现场所有的问题记下来，再想一些办法解决掉。 在他带领下，去慢慢一个形成一个团队，产生力量更大，创造效益更高。 除了带团队，徐启京还经常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求救电话。 那应该是来这不去，你看谁的电力系统，我的突击很多。 来北京开会前，徐启京心里还盘算着， 能不能提一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建议？听完报告，他豁然开朗。 因为党中央越来越重视对产业工人的技能人才的培养，我感到心里很高兴。 这几天微信群里点赞不断，低调的徐喜金也有他独到的解读。 其实有些他们给我点赞，我觉得是对我提出更高的要求。 十九大时光，河南兰考。 哎，你给他了，将产值的烂岛给你。 一大早，趁着天气放晴，植树深雪中，赶紧招呼人，抓紧播种村里那一百多亩集体油菜地。东坝头乡张庄村是九曲黄河在豫中平原最后一弯上的一个小村庄，是当年焦裕禄找到防风织纱良策的地方。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过这里，申学峰当时就坐在总书记身旁，在地里干着活，申学峰和村民还聊着总书记这次在十九大上的报告。 十九大对土地这个政策再延长30年，这样一来心里就踏实多了。 单靠传统种植模式要发家致富可能性不太大。 今年3月，张庄村所在的兰考县宣布脱贫，申学峰说大伙儿心气儿更高了。月底张庄村的石用军公司就要投产，来自证监会的驻村第一书记大个子王卫算着账，张庄村这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 一年产值就4000多万，招300工，每个工人一个月挣5000块钱，一年挣6万，按照总书记的要求，3年之后肯定小康。 山西大同煤矿， 走一圈大概就是个2000米左右吧。如果发生 沿着2000米长的输煤皮带，贺伟开始了今天第一次巡检。41岁的贺伟1年前才到塔山二电厂当安检员，之前20年他也做安检，岗位却在井下。 矿井关窑门的时候，说实在的，对这个老矿的感情比较深了，非常失落。 贺伟说的老矿就是大同煤矿佟家梁矿，这是山西省去年去产能关闭的最大矿井。贺伟曾以为去产能就是丢饭碗，没想到矿上承诺身份不变，待遇不降，他被转岗分流到塔山二电厂，很快在新岗位如鱼得水。 好的，好，一切正常。 十九大期间，塔山二电厂担负北京供电保障任务，贺伟觉得这工作有意义。 看咱们习总书记讲话，心潮澎湃吧，在民生上提高我们这个生活质量、工作质量。 这几天，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报告传遍大江南北，座座军营。报告精神激励军心，振奋士气，成为全军官兵投身强军实践的指引。请听央广记者陈鑫、王磊、何东坡、张博洋的报道。 确立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如今走在军营里，学习十九大精神是官兵们的必修课。某陆航旅旅长李新成的一句话，说出了全军官兵的心声。 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给人民军队规划了新的发展蓝图。 十九大报告照亮了航程，也点燃了激情。 凝心聚力迎政委，日高使命重在肩。 这是新疆军区某团开展的将十九大精神贯彻到强军征程主题挑衅战活动。 即将连全体官兵向你们发起挑战。 大学生士兵沙拉伊丁。 习主席在报告中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了打鼓就能实现的，我感觉带给我的感触非常的深刻。咱们部队强军目标的实现也绝对不是轻轻松松敲了打鼓就能达成的，必须要练强现代化的反应本领。 正在阿里高原驻训的某师步兵团排长韩旭说，官兵们把压力转化为动力。 习主席明确指出，2020年我军基本实现机械化建设目标，我们现在是支摩托化部队，升级转型肯定会换挡提速，怎样才能用好新的装备，怎样才能提高我们的军事理论，这让我有了更多新的思考。 武警佳木斯支队抚远中队每天将太阳迎进祖国，指导员张莹。 官兵啊，对建设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这一部分很有感触，特别是中队这2年实现了执勤武防一体化建设，现代化比例啊逐年提升，提高了保障驻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 学习十九大，全军开始行动，官兵信念坚定。 能否做到？ 连日来，港澳主流媒体纷纷聚焦十九大，对十九大报告作出高度评价。央广记者韩萌报道。 香港大公报编辑部中国新闻部主任赵汝庆已经从业20多年， 今年他和另外几位同事从后方走到一线，来到北京亲身采访十九大。赵汝清说，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20年来的发展变化让香港市民也充分认识到，只有背靠祖国，发挥香港所长，才能让这座东方之珠永远闪耀，所以自己有责任把十九大的内容和精神传递给香港市民。 很多香港年轻人都到内地去发展，也有很多的商家也在内地生活，在内地打拼，这十九大的报告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也会有涉港部分呢。香港的市民也是很关注十九大。 香港大公报、香港文汇报记者赵一存最近一直在忙着采访十九大基层代表，最让他感动的是代表们对待工作的热情和执着，以及愿意为之奉献一生的信念。 比如说北京市昌平区优秀的检察官彭燕，在身患重病2次手术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坚持忘我的工作。中国的发展建设离不开这些基层代表，离不开这些工作人员点点滴滴的付出。 对澳门主流媒体澳亚卫视的记者李一鸣来说，这一次关注的不仅仅是十九大会程本身，更希望把祖国近几年的发展变化、未来的规划蓝图带回去。 澳门也非常需要，就是跟国家的战略融合到一起，才能发展得更好。我们也想，就是把这种声音传递过去。 各位听众，中国之声十九大夜间特别节目《央广公开课》今晚9点继续开讲。中央党校教师主讲党的群众路线，欢迎收听。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20号在出席莫斯科核不扩散国际会议时表示，美国及其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盟友部署反导系统，这些行为正严重破坏国际战略稳定。 联合国安理会昨天发表媒体声明，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20号发生在埃及西部沙漠地区的恐怖袭击事件。声明说，安理会成员国对受害者家属和埃及政府表示慰问，希望伤者早日康复。安理会重申，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都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最严重威胁之一。任何恐怖主义活动，不管其目的如何，不管发生在何时何地，不管主使者是谁，均属犯罪行为，均无可开脱。所有国家必须尽全力遏制恐怖主义活动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威胁。埃及内政部昨天发表声明说，警方20号在西部沙漠地区遭遇极端组织武装人员袭击，16人死亡，13人受伤，另有1人失踪。 阿富汗内政部昨天证实，位于该国西部古尔省和首都喀布尔的2座清真寺20号遭武装分子袭击，共造成至少76人死亡。位于首都喀布尔的一所军事学校当天也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至少15名学员丧生，4人受伤。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十九大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国家发改委负责人介绍推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相关情况。 聚焦东北三省老工业基地复兴新路径，央广记者带您一起观察东北的变化。 北方供暖季来临，雾霾如何破解？央广记者独家专访十九大代表李云婷。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张浩森、方亮，主播钟成、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从清晨到子夜，我们只提供新闻；从浏览到聚焦，我们只提供你想要的新闻。连接你与世界的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凭信任。